恭读《路加福音》第六章。有一个安息日，耶稣经过麦田时，他的门徒掐了麦穗儿，用手搓着吃。有几个法利赛人说：“为什么你们做安息日不准做的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们没有读过大卫和同他在一起的人在饥饿时所做的吗？他怎样进了天主的殿，拿起供饼来吃了，又给了同他在一起的人吃。这供饼原不准他人吃，而只准司祭吃。”耶稣又向他们说：“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”另一个安息日，他进了会堂施教，在那里有一个人，他的右手干枯了。经师和法利赛人会查他是否在安息日治病，好寻隙控告他。他看透了他们的心思，就对那枯了手的人说：“起来，站在中间。”他遂站了起来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我问你们，安息日是许行善呢，还是许作恶呢？是救命呢，还是丧命呢？”他环视众人一周，就对那人说：“伸出你的手来。”那人照样一坐，他的手便复了原。他们竟狂怒填胸，彼此商议要怎样来对付耶稣。宣布天主的国。在这几天，耶稣出去上山祈祷，他彻夜向天主祈祷。天一亮，他把门徒叫来，由他们中拣选了12人，并称他们为宗徒。既西满，耶稣又给他起名叫伯多禄，和他的兄弟安德肋、雅各伯、若望、菲利伯、巴尔多禄茂、马窦、多莫、阿尔菲的儿子雅各伯，号称热诚者的西满，雅各伯的兄弟犹达和犹达斯伊斯加略，他成了副买者。耶稣同他们下山，站在一块平地上，有他的一大群门徒和很多从犹太、耶路撒冷及提洛和西东海边来的群众，他们来是为听他讲道，并为治好自己的病症。那些被邪魔缠扰的人都被治好了，群众都设法触摸他，因为有一种能力从他身上出来治好众人。耶稣举目望着自己的门徒说：“你们贫穷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天主的国是你们的。你们现今饥饿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你们将得饱裕。你们现今哭泣的是有福的，因为你们将要欢笑。即使为了人子的缘故，人恼恨你们，并弃绝你们，并且以你们的名字为可恶的，而加以辱骂诅咒，你们才是有福的。在那一天，你们欢喜踊跃吧。看，你们的赏报在天上是丰厚的，因为他们的祖先也同样对待了先知。但是，你们富有的是有祸的，因为你们已经获得了你们的安慰。你们现今饱裕的是有祸的，因为 你们将要饥饿。你们现今欢笑的是有祸的，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。即使众人都夸赞你们，你们是有祸的，因为他们的祖先也同样对待了假先知。但是我给你们这些听众说，应爱你的仇人，善待恼恨你们的人，应祝福诅咒你们的人，为毁谤你们的人祈祷。有人打你的面颊，也把另一面转给他。有人拿去你的外衣，也不要阻挡他拿你的内衣。凡求你的就给他，有人拿去你的东西，别再索回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也要怎样待人。若你们爱那爱你们的，为你们还算什么功德？因为连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。你们善待那善待你们的，为你们还算什么功德？因为连罪人也这样做。你们若借给那些有希望偿还的，为你们还算什么功德？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，未能如数收回。但是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，善待他们，借出不要再有所希望，如此你们的赏报必定丰厚，且要称为至高者的子女，因为他对待忘恩的和恶人是仁慈的。你们应当慈悲，就像你们的父那样慈悲。你们不要判断，你们也就不受判断；不要定罪，也就不被定罪。你们要赦免，也就蒙赦免。你们给，也就给你们，并且还要用好的，连按带摇，以致外溢的升斗倒在你们的怀里。因为你们用什么升斗量，也用什么升斗量给你们。他又向他们讲比喻说，瞎子岂能给瞎子领路？不是两人都要跌在坑里吗？没有徒弟胜过师傅的，凡受过完备教育的，仅相似自己的师傅而已。怎么，你看见你兄弟眼中的木屑，而你眼中的大梁倒不理会呢？你怎能对你的兄弟说，兄弟，让我取出你眼中的木屑吧，而你竟看不见自己眼中的大梁呢？假善人哪，先取出你眼中的大梁，然后才看得清楚，以便取出你兄弟眼中的木屑。没有好树结坏果子的，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的。每一棵树凭它的果子就可认出来。人从荆棘上收不到无花果，从刺藤上也捡不到葡萄。善人从自己心中的善库发出善来，恶人从恶库中发出恶来。因为心里充满什么，口里就说什么。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，而不行我所吩咐的呢？凡到我跟前听了我的道理而实行的，我要给你们指出他相似什么人。他相似一个建筑房屋的人，掘地深挖，把基础立在磐石上，洪水爆发时大水冲击那座房屋，而不能动摇它， 因为他建筑得好。但那听了而不实行的，相似在平地上不打基础而建筑房屋的人，洪水一冲击，那房屋立刻倾倒，且破坏得很惨。